我宣布呢场泥浆摔角到此为止。 简坦白啲嚟讲，你系预备勾等，去到咁样样，我觉得我做一个大型网站嘅意义已经消失咗。我喺度做紧乜嘢？我支持紧啲咩人？咁所以大舊嘅好意，我系一定拒绝噶，因为佢系人力嘅人嚟噶嘛，即系呢一个系，点可以将人网俾人力去 run 咧？ 但系人网系人网，人力系人力噶嘛？点解可以讲到人力系属于人网咧？而家讲到好似。 卷起千对雪。 其实如果不搞政治呢，他搞回公司的投资那些应该很掂。 玉敏、 啊、 为什么 誰說的 搞上市的话搞分拆应该赚很多。 你们跟黄杨达有什么深仇，但是你真的杀人死他，不要搞我。 我想问一个我很尊敬的人，玉敏，我想问你一样东西，如果当日社民连分裂的时候，你认为长毛没有好好勒住那些靓，而你跟他反面，为什么今天你可以做同一件事？ 如果黄杨达对你萧生不敬，用你林宇阳嗰个标准，我系要负责去制裁佢嘅。咁呢个真系我就好难接受啊，大佬！佢系我咩人先？ 你话你阿黄毓民指挥唔到佢啊，即系咁样。我指挥唔到阿宇阳，因为阿宇阳虽然系我嘅属下啫，但系佢随时会走噶嘛。但系有啲人咧个指挥能力系仲强嘅，就系、是、教主指挥啲教徒啊嘛，啱唔啱啊？爱几深， 怨几深。如果他有任何證據證明邱生講是共產黨或者收共產黨錢的話，我跟你講，邱生講即時退出江湖。 我曾經話過很多參與，不是所有去推動佔領江環的人都是政棍，我是不會收回這句說話的。打令都未驚，我驚屌你兩句猶如探囊取物，這個就是打令。 有錢就大曬，停了個網台去，是吧？你冇得聽，係嘛？ 我係同情你懷才不遇啊，你知唔知啊？但你唔能夠用你嘅懷才不遇，忽然間轉成狂妄自大，攻擊其他啲人有幾無人？大家話咁樣做嘅人係咪反骨？ 有啲人中意講：哎呀，你又俾人養狗咬春袋啊，成日信人信錯人啊！ 不而的而且確係咬咗嘅。你唔可以否認呢樣係咬咗嘅。 至於之後嘅一啲非轉流暢，我喺呢度向。人民力量的執委會和支持者道歉。 阿錦，你講兩句真的。 其實有一個高登巴打，我要鄭重向他道歉的，他叫飛影平庸之惡。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不肯bring up這件事，因為我自己都衰過這件事，即是現在我想我可以講。 在公來講，所有這網迷蕭若元的支持者人網的擁躉一天都光曬，希望大家高抬貴手，向大家鞠躬，不要搞我。 星期一晚10:30， 網台大典，主持 Kelvin Y、 夏薩特、無名、遲啲份 Jackie。 愛幾深，怨幾深，笑話 去了未再播。 Hello， 你現在聽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我是夏薩特。 思考要獨立，抽水要坦白。贵思健，政治有新任。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哇，好多道歉要做啊！即系 你答我 呢个七一又冇到到啦。嗱，咁小弟讲先有好正当理由，因为嗰日我阿妈就，因为我阿妈就近来撞爆咗肋骨啊，入咗医院嘅。 系。 咁佢话7月1日放可以出院嘅。 系。 咁我话一朝早嘅接佢，结果 extend 咗。咁啊，个钟啦，唔好事啊。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今日礼拜又迟啦，因为搞到呢个节目好似浮动节目咁。但唔紧要，有啲傻嘅，点解咧？ 系。 如果唔系迟咗录嘅话咧，今日又讲唔到陈振聪啦，系咪？ 啊屌，咁又兜到。 兜到嘅，咁啊，今日先讲先。的就有忙緊，咁啊，馮總客串， 我哋 晏少少咧就阿碌過嚟， 有嘉賓 嚇，不過塞緊車，咁我哋講先啦。嗱，陳振聰嗰啲阿碌啊答唔到嘴啦，等我哋講先啦。喂，點睇呢單 case？ 唔係，我都答唔到嘴喎，你 答到嘅。嗱，我哋而家因為點解咧？而家講緊唔係純粹法律嘅批判，而家係道德批判嚟噶嘛？ 陳振聰係嘛？你講緊 啊？陳聰， 你唔係首先我想問你呢個結果你預唔預示到先？你 唔預示到， 點解咧？ 我話先嗱。琴日有個好深水清嘅 friend 啊，即係就一個地鐵做嘢朋友， 係 就將我之前同阿 Q 仔喺人網做嘅節目，即係我最早第一次講陳振聰 嗰時係咪仲係有啊？ 仲係打官司嘅， 有討嗰嗰時啊？ 啊有咁我話有贏面嘅， 係 點解咧？我純法律觀點去出發嘅啫。第一即係佢嗰個遺囑其實唔係做得太過分嘅。第二樣嘢真係唔過分，我話俾你知。 點為之過分咧？ 過分咪就係完全所有嘢都係假，但起碼依家有幾樣嘢知道係真嘅，個見證人係真嘅， 係 嚇阿龔元生嘅簽名都係真嘅， 係 咁只不過話依家好怪嘅，即係份嘢對接嗰啲痕又唔對啊，跟住成份遺囑又冇指紋啊， 係 跟住見證人又好多嘢唔認數啊，又有份新啲嘅遺囑啊 ，anyway 咧嗰啲唔講啦， 係 但係咧嗱，先唔講單官司爭唔爭得人錢先，但係純粹話依家判監。话佢伪造文件，话行使假文件， 十二年， 十二年，跟住以最高量刑起点。嗱，先讲讲个法官先好唔好？ 好啊， 麦基治 系， 咁有咩背景咧？我知道叫 McCray 啦，个名唔记得咗啦。嗱，香港头几位嘅刑事法嘅专家， 嗯， 即系以我哋香港如果读法律嘅话咧，所有睇刑事嘅书，如果本地出嘅话， 都会睇佢哋啦嘛。 佢加埋以前嗰个律政专员，退休个叫咩？江乐士。 嗯， 一齐出咗本嘅，咁就好权威。但系今次佢做法官嘅时候咧，我发觉佢俾嗰个陪审团嘅指引咧，几奇怪嘅。即系第一日就讲埋好多无厘头嘢啦，跟住就话证唔证明到嗰份嘢真定假都唔紧要嘅。咁最紧要就系咩咧？即系你要搞清楚个动机。喂，多余啊？点解咧？刑事案都系讲嗰个。入唔入罪嗰个标准咧低过啫，我哋叫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即系、要系毫无合理疑点啊， 系 唔系怀疑啊？毫无合理疑点，即系有少少怀疑都唔应该判到罪嘅。 嗯， 喂，梗系有少少怀疑啦，因为点解咧？成份遗嘱你话佢假，因为笔迹， 嗯， 笔迹唔系讲签名唔对，系讲之前嗰啲嘢唔对， 嗯， 唔系有一个签名都有质疑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即系嗰份遗嘱做得好差啦，因为之前有个行家，我哋花名叫黄小虎嘅，唔开名啦， 系， 因为条眼眉好似黄小虎嘅，就最早跟阿陈振聪嘅， 系， 嗰份遗嘱真系离谱到爆，因为点解咧？如果系假做嘅话咧，英文都错嘅。咁所以佢一开始出嚟开记招嘅时候，我哋睇完嗰份遗嘱就觉得哇咁搞笑嘅，咁大间行整份遗嘱整到咧咧啡啡。 嗯。 咁但系问题呢个人值唔值得刑事案入罪咧？喂，好多疑点啊！第一，依家法庭冇绝对嘅证据证明系真系佢做呢份假文件。 嗯。 嗱，行使冇疑问噶啦。如果呢份系假嘅话咧，行使一定入嘅，因为点解佢攞出嚟啊嘛？ 系。 佢用咗啊嘛。但系问题系咪假咧？我嗰兩睇喎，即係嗱，我有個兄弟啦，即係獅子啦，即係讀少法律啦，呢度都講啦，話即係司法最黑暗嘅，我同意佢講法嘅，因為點解咧？我睇唔到點解呢單案會入罪，好奇怪。 嗯， 我估都係有機會上訴，上訴有機會甩嘅。 嗯， 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咧，即係由道德審判啦，即係成日都講啊男人嘅嘢，你 即係你覺得你都未計個判刑，你先講入罪，你都覺得係有啲 入罪有問題，好大問題。 嗯， 其實因為點解睇唔到有好決定性嘅證供證明係冇合理疑點咯？好多合理疑點啊！第一，你證明到呢份嘢佢自己做噶嘛？ 係， 你又證明到佢揾人做噶嘛？ 嗯。 点入啫？ 即系证明到佢系假，同证明到系陈振聪伪造系两样嘢嚟嘅。 伪造假文件系要你伪造嘛？点、证明佢伪造咧？我睇唔到有咁嘅证供咯。 嗯， 咁但系问题唔紧要啦。嗱，依家入咗啦，即系我自己觉得上诉有机会嘅，都会甩嘅。咁、但系当然啦，嗰单官司已经去到终审庭嘅，即系遗产就冇得争噶啦。咁但系都几大镬一样嘢，即系我觉得几方面分析啦。如果你话你系一个道德捻嚟嘅，道德审判就赢晒噶啦。成日讲下男人嘅嘢，你同一个女人有一手。唔值得攞出嚟讲㗎嘛，攞出嚟讲人哋嗰对冇品㗎嘛。 嗯。 啊、第二样嘢嗰个女人你唔会系爱情啦，肯定大佬咁重口。 喂，但呢个系好即系以往嗰种包青天啊，呢、這个。 死个审乌盘咩大佬。 系咯。 好啦，第三样嘢要讲个香港现象。 系。 呢条友入罪同大家有咩关系，大家唔开心做乜嘢呢？即系我觉得咧，有少少咧都系葡萄噶啦，即系哇呢条友，屌咁求其揸本唔知佢老豆剩低本烂鸠风水书， 嘟嘟系嘛 啊咩天图唔捻记得， 系啊， 咁啊呃咗卅亿，咁啊因性不知书，嗱大家要知道里边嘅古仔，有阵时唔系佢一个人话和唔和解嘅，我哋坊间听到人哋对家出几多钱和解，未必一定真事。第二样嘢，佢都唔系自己一个噶嘛，后边有好多人噶嘛，人哋俾唔俾和解啫， 嗯， 所以个好大问题啊，佢。昨日就入咗去啦， 系 咁即刻申请啦，要独立监禁啦，要受保护啦。正常点解？喂，你估都估到啦，佢攞咗卅亿，法庭数到都话攞卅亿啦，当佢焚晒啊，都剩低啲啊。你 系 蛊惑仔啊，喺里边都系无聊噶啦，你唔揼佢揼边个？ 我佢大镬噶啦，入到去就 系啊，所以佢一定要收开禁嘅。不过呢单嘢唔系佢一个输嘅，好多老细输嘅， 系 有人帮拖嘅。 嗯， 不过只可以咁讲啦，即系我都唔明白。 但你觉得好 hit 咩呢单嘢？其实我觉得已经玩到呢一刻咧系。冇乜， 我唔觉得 hit 嘅，我纯粹觉得即系个司法制度，我而家好冇信心。 即係呢啲 case 如果換轉唔係咁 high profile 嘅話， 應該有啲乜嘢你覺得會合理少少呢？即係個出到嚟嘅結果， 都係判唔到係偽造文件囉，即係起碼冇一個共識囉，跟住佢咪就咁走甩， 即係純粹話個遺囑就不合或者係冇效冇效嘅遺囑， 可能覺得佢做錯好多嘢，可能個即係我哋叫堂費有啲嘢要佢俾返啲囉，但係你話依家佢入罪嘅話，我真係睇唔到點解入罪，但係即係在於道德撚嚟講，抵啦呢啲乜戰艦。 終於有一個人要，即係終於要負責咯，成單嘢裏面。 即係咁講，成件事背後，老實講幾大陣營喺度角力。 係。 即係你話龔如心嗰個基金會又捐俾軍方。 係。 陳振聰都唔係揾唔到人嘅，都揾到啲人嘅。 咁嗰時就係咁估啦。其實呢單嘢最 hit 嗰時候應該係咪一兩年前呢？即係歷日。 啱啱佢出嚟開記招，話有張遺囑嘅事。 係啦。 所以當其實對家有講過嘅，唔好打官司啦，我哋和解算啦，俾翻啲你啦。 系， 咁但系佢唔制嘛，据讲 系啦。 当然我觉得都唔系佢唔制嘅，应该身边有啲人唔制啦。 唔够数咯，唔够数，点分啫？系得个几十 或者有啲人觉得应该分多啲咯，因为律师费嚟讲又唔系好贵，讲晒打晒一两千万，你讲六百几亿嘅大佬。直播率好高嘅， 仲有冇？ 唔止啦， 仲有冇首尾咧？呢单嘢你觉得？ 冇啊，都系上诉啊，冇乜首尾噶啦。 仲有上诉咩？ 佢自己个判刑要上诉嘛？ 哦 ，OK， 咁啊，即都讲，头先你讲个法官啦，咁其实佢个判词都上晒头条噶啦，咁咧就系话极之贪婪啊，咁啊试图呢个， 或者英文系轻好多嘅，即系话你 greedy 啦， 我就正想问，系啦， 话你 shameful 啦， 唔系，但呢个我嗱，我唔知你我冇睇到好详细咁睇呢单新闻啦，我唔知佢有冇英文译本啦，佢就话咧，龔如心 呢个判词一定系英文嘅， 喺病啊，当然即我冇睇翻个英文个全本，唔知阿贵有冇啦，就话病危嘅时候咧系。一个哀伤同埋寂寞嘅女人，而陈振中咧就残忍邪恶， 你听住先。系呢一度咧系其中一个上诉，但唔系就住判罪上诉，系就住刑期上诉。因为咧哀伤 系 跟住咩啊？ 寂寞系 对唔住啊！佢攞份遗嘱出嚟嗰时候，呢个人已经死咗啦。 嗯， 一个死人系唔会有感觉嘅。 Okay. 所以话俾你知啊，即系麦基治咧呢单嘢咧，我觉得完全唔似佢。 嗯， 佢一个好精明嘅人，亦都好熟刑事即系嘅法例。 即系啲用词都唔似系一个好 错捻晒啦， 好司法嘅。 我觉得放佢一马咯， 放边个一马？ 即系如果佢真系要做陈振聪嘅话，唔会出个咁嘅引导指引嘅。 哦，你觉得系放？ 因为点解咧？嗱，陪审团要大比数通过先会入罪。 系， 但系陪审团就住法律嘅观点咧，系唔可以有自己谂法嘅，一定要跟法官嘅。 系啊， 佢只能就住事实作出判断，事实就得咁多嘢噶啦。 嗯， 但系嗰个法律嘅指引好错咯。 嗯， 所以我都话觉得陈振聪呢单 case 如果佢上诉嘅话，就住法律嘅观点，就住事实嘅判断咧，佢大把机会。 不过你知上诉去到最后咧，就唔系睇下你有冇理据嘅。 唔系喎，去到上诉庭嘅时候已经冇陪审团噶啦，纯法律观点争拗。 有冇钱打？我意思系 钱啊，有法援噶嘛，刑事案嚟噶嘛。 系咪过咁易申请到法援其实？ 佢话佢冇钱咪得咯，唔过嗰沙四十万得嘅。 哦，咁睇 冇嘅话，或者大把人出俾佢啦。烂船有三根钉，不过麦基子呢单嘢，我觉得好鬼噶啦。 嗯， 冇可能佢嘅 level 出个咁样嘅指引咯。 喺呢单嘢其实喺。即如果你听翻啲譬如法律界方面嗰个， 唔出声， 谂法点啊？ 因为点解咧？佢经历过五间律师行，好多人攞着数，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系唔出声嘅。 五间呢间呢单嘢系经历过，你讲净系今年即系 即系连埋增产啊，五间律师行。 哦 ，OK， 咁就真系大家就当件事 闹，我觉得走甩嘅，不过依家玩下去啦，即系坐一阵啦，跟住去高院攞即系保释。等候上訴應該都攞到嘅，使啲錢咁解啫，即都係玩佢啫。同埋記住一樣嘢，佢後面幫佢嘅人都唔係冇名冇度噶嘛，都有啲影響力噶嘛。 喂，趙源就鬆噶啦，呢、這個即係阿師 姐。冇，依家我話知 嚇，做咩兩價值先？做咩兩價值？ 官司永遠打官司，你知唔知得打三樣嘢啫？ 係 打時間、打錢、打道氣，同法律冇關嘅。 係啊， 係啊。咁一班友蝕咗時間、蝕咗錢，同埋好谷氣啦。 系， 但好大机会做埋嘅。 但系唔系，调翻转嗱，当初嗱，即系假设我哋背后有个用个台长成个有影子政府去控制呢个陈振聪嘅，咁好啦，而家钱又冇啦，喂，咁我仲要花钱投资喺你身上，嗰时当初就睇中嗰几百亿嘅遗产。 你点知佢入咗去坐咁多年，佢会唔会爆涌啊？ 所以咪更加 我都话啦，即系如果啲罪证摆喺条船度，条船喺公海系最好嘅。 系， 条船靠岸咧大镬噶啦。 哦，即係好似呢、這個， 佢而家困住就靠 Edward Snowden 咁樣。 冇錯啦，你由佢出翻公海啦，會做嘅呢單嘢。 OK OK， 咁啊明白啦，咁啊即係。 頭先頭開個話題要俾你發揮啊！我即係今日出嚟之前咧，搭車咧見到 Facebook 咧，見到 Q 仔出 message 啦，又話即係呢個 多有聽眾啊嘛， 唔係多有聽眾，即係話做咁多集啦，要 review 啦，啲錢唔夠燒啦，即係如果要繼續燒落去嘅話咧，就可能 subscribe 嗰啲咧一個月俾600蚊。 佢講佢自己個 Q 仔嗰、那個政治經濟學嗰台。 系咯，嗰、那个台咯，即系阿大班个台咯。我想问， 唔系，嗱，以前 Q 仔佢自己有出嚟整一个收费嘅 D100啊， 我讲 D100啊。 我而家想问你 ，Kevin， 系 你有冇之前因为同人哋争拗，跟住出嚟筹款打官司，筹咗几百万？冇啊，应该据我所知冇啊。你有冇因为筹咗几百万交代唔到之后，跟住攞翻一两百出嚟话搞个台啊？都冇啊。 卖啦，咁样讲，咁佢都系，咁佢都系帮阿大班吹。 唔紧要，帮大班吹咁紧要。咁我而家问你，你冇筹过呢嚿钱啊？系嘛？ 咩啊？ 你冇筹过呢嚿钱啦、 啊？我都想有啊！ 我而家想问你啦，我做主持又冇收过一蚊嘅。 系。 咁你个台点生存噶？点解你个台唔会话每三个月就话喂我就执笠啦，大家捐钱或者做听众俾钱啦、 啊？咁 点解你唔使嘅？ 咪就是、各位咪就是、大家兄弟都唔收钱咯，咪先都系啊！即 佢嗰边啲兄弟收好捻多钱嘅咩？ 哇，都唔少噶。 彪仔自己炒股票好叻噶嘛，咁其他嗰啲系易助噶嘛。 喂，佢嗰度咁多节目，我当你20个节目嗱，我哋嘉宾俾嘉宾唞唞先啦。 系啊， 咁啊，嗱，我当20个节目嗱，好似话有啲主持可能每个月都一两万咁样，有数得。 屌你仲觉得自己搞紧 DBC 啊？ 佢咁咩 DBC 搞商台、啊、 一两万， 商台、 啊、一两万，你个人网嗰度挖鸠咗阿鬼王过嚟好捻过啦。 鬼王咪未必得过一两万， 唔得咪两个主持当一个啦。我或者佢过嚟系咪强过两三个，即系呢个 D100嘅主持先。 哇，咁唔咁，但系出钱嗰个唔系咁谂啊嘛。出钱觉得我搞多个， 你又错咗啦。我所以就系、是、嗱呢单嘢真系装你啊。边捻个出紧钱啊？ 咩啊？ 边个出紧钱啊？ 边个出紧钱啊？系、啊， 冇人认过噶。 系咩？ 吓、啊，即系有阵时咧，俾人捽得佢劲，话你筹咗单， 嗰时话 唔系，听埋先，听埋先。 系 有人话佢筹咗啲律师费啦，结果单嘢就自己庭外和解，又分捻翻嗰啲投资钱啦。佢话攞钱出嚟搞网台，搞边个网台又冇讲清楚。好啦，依家嗰个网台又冇钱啦，咁边个出价？ 嗱，我听嗱咁样嘅，嗱即系两嚿钱啦。之前有个咩诉讼基金乜鬼嘢噶嘛？ 系啊，就同阿郑家富筹嗰嚿咯。 嗰、那个就好似话有信托人嘅，就冇喐。 唔系个信托人信，依家托乜柒咧？其实托乜柒咧？因为官司已经冇噶啦嘛，佢已经和解咗噶啦嘛，你仲托乜嘢咧？你捐咗佢啦？ 喂，嗰时佢捐咗佢噶，会捐俾啲系我都想知喎。佢话捐俾啲 文文咗好捻耐啦，文捻咗半年啦，佢筹期都筹咗四五次啦。 哦 ，OK， 托嗱，水龙又有托。 跟住咧，佢就攞翻股份之后咧，佢就将嗰嚿钱就过接近1000万咧，就掟晒落去而家呢个新嘅 D100嗰度噶嘛，基本上。 哇，咁有1000万，你学咩台嚟噶？商金噶？ 咪佢每月使200万啊嘛。 每个月洗业，哇咁坚咩？ 好坚噶！ 咁啊洗咗半年就洗晒啦，洗突咗添。 系啊，所以咪突噶，所以咪而家 嗌个名出嚟筹，出嚟筹啊！我实耐抌咗脚啊！我冇到， 你冇到又唔好话人啦，系咪先？ 唔系有人会抌佢鸡蛋噶嘛？ 唔系，好似有站嘅，但我唔知个情况啦，基本上又。 喂，公开条数，大佬，你等我解下迷思嗱，你当我算咪咪啦。之前谂住做节目，佢唔捻请我，因为阿土讲咗嘢唔请啦。捻紧要啊！依家唔系同你私人关系，我依家有嘢捞噶，免费嘅呢度。我嘅問你啫，交數出去睇下啦。屌， 咪今年係興唔交數嘛？你明白？即係好似 今年興寫字，我話知咧，個個識得寫字就唔交數噶啦。 冇關係噶， 呢啲唔係靚抽，呢啲名嚼。 唔係啊，今年興唔交數，你唔睇嗰套《無間道義》啊嘛，係咪啊？即係你唔交數啊，咁我都唔交數啦。咁大家都 個個唔交數咯。喂，咁你哋交唔交？ 我哋有交。 喂，可唔可以公開講下你哋籌幾多？ 多過42， 多過42蚊啊！ 唔係今年少咗啲，因為乜一大雨啊，太大雨。 舊年未有你哋，你舊年有籌過咩？ 舊年有噶， 籌幾多舊年？ 舊年呢個就有的總去公布啦。 三幾萬有冇啊？ 咩啊？ 三幾萬唔係三幾百萬屌。 咁我冇。 冇啊？今年 少啲啦，少啲啦。 今年都冇啊？ 唔係少過三幾萬嘅一半。 咁呢個台快啲嗌救命話執笠啦！屌三幾萬都籌唔到。 咁我哋會告急住嘅。 人民力量都籌幾十啦。 我哋唔會咁快告急噶，你 人民力量咁撚都籌幾十。 進步民主派係唔可以嗌告急噶，你明白？ 點啊？進步民主派唔嗌告急？ 係唔嗌告急？ 屌你啊！我由第一日識英文，一日都告急噶啦。 佢話佢唔嗌告急噶。 冇嗌過咩？啊，系 ，sorry， 身边啲古惑仔嗌嘅，唔系佢，佢真系冇嗌过。 我死啦，好惊你出咗。唉，嘉宾，喂，即系话呢度多谢嘉宾先啦。 攞嘢饮先，梗系开咗啦。 好似未喎，开咗。唉，讲两句。咁咧就点解要多谢阿陆兄咧？就因为今年呢度讲少少关于车车筹备啦。虽然阿贵嚟唔到，咁其中有一 part 咧就阿陆就帮好大手嘅，系就关于个 T 恤嗰度啦。 哦， 系啦，系。 喂，我嗰日恭喜你嗰样嘢讲唔讲得噶？ 讲乜嘢啊？ 即係恭喜你尋找你嘅生活嗰單嘢。 我講得 啦。講得，即係嗱，我好欣賞嗰個 friend 就阿碌啦。阿碌就諗住即係 計下時間啦，唔講實幾耐嘅，即係退休跟住就過田園生活。我真係未見過啲 睇報紙話中年危機啲男人先要咁做嘅。 黐撚線，中年危機話知啦，連瞓喺街冚張報紙都冇啊，你都仲有塊田耕下。 嗱咁啊，我哋即係譬如我北上網店都會講多七隻嘢啦。咁但係咁啊，阿陸卿嘅未必會上，即係去到嗰啲節目做嘉賓啦。今日啦，未必有時間啦。喂，咁你講少少。 有一次阿傑斯唔喺度，我佔領咗。 我知，同阿豪嗰次嘛。喂，其實你有冇咩睇法啊？講乜借少時間講下七日啦。 唔係七日，我哋要講人数先， 人数啊， 第一人数真系冇乜意思嘅，点解咧？阿爷不嬲都讲假话噶啦，六四依家讲紧死几廿人啫嘛。 系， 咁如果你信阿爷嗰套方针嘅话咧，人数对。 喂，但其实咧，阿鬼度我又想问下啊，即系你都叫做咁，你揸多风啦，之前你都喺政府做过啦，我好想知佢政府系咪有个方法自己计咧？嗱，因为咧， 冇嘅，吹嘅啫。因为点解咧？我话政府总部都唔管嘅， 系 纯粹警察讲几多就几多嘅、 嗯， 真系冇人管呢样嘢嘅。 咁 包括嗰阵时最紧张嘅董建华都冇干预过警察点数条数， 系。 只不过睇每个警务处长自己点做嘅啫，即系我成日都话 ，Sorry Sir 系好人嘅，我同佢踢波噶嘛 ，Sorry Sir 好人嚟，不过大家即系夹走咗佢。 你做乜同佢踢波？ 我嗰时政府队同佢踢波噶嘛，好、 oh, okay. 人嚟嘅，我都话最捻矛边个最捻矛陈伟业，屌那声我最后一年喺政府嘅时候，我第一个入波嘅，个捻样走去屌鸠球证，跟住球证惊捻咗去判入球无效。 唔系即系你同陈伟业踢波， 即系你代表政府， 我代表政府，佢代表立法会嘛。我第一日见陈伟业，我同佢讲你个捻样矛閪， 矛盾就喺呢个时候发生。 诶，冇错入。 唔系，但系 anyway 啦，即系谂讲政府总部冇俾过任何压力警察嘅，纯粹警察做嘢啫。有啲阿 Sir。公正啲嘅，打份工啫，咁啊唔做咁多嘢啦。有啲阿 Sir 覺得自己可以再上嘅，哇，可能撈個保安局局長啊，撈個人大政協啊，咁啊做得盡啲啦。依家呢個 Sir 好撚盡噶。 係，喂，咁我想問下你嗱，警方嘅數字就不嬲都係 高偏低啦， 高估邊咁多人啊？基本上，但我 由我喺政府六年嘅經驗， 係 如果有兩個團體做一樣嘢要數數字嘅話咧，好撚簡單。你想知道最準確數字 ，A 加 B 除二得。 屌，唔係呢個人講，唔係，但我想問咧。 唔係屌啊！真 嘅，三個 source 啊嘛，即係三個加埋除。 警察嘅 source 加民政嘅 source 加埋除，差唔多噶啦。 哦，唔係。 即係嗱，老實講，你話嗰日落雨擔埋遮。 大學嗰班咧，大學嗰啲。 大學班唔使計，大學班因為全部你睇後邊收咩錢啊嘛，都唔拍到爆㗎啦。 唔係 有好多研究中心㗎嘛。 唔 係，我好想知道就係，即係你會唔會聽聞，譬如警方自己有冇一個自我審查，或者內部，即係或者有高層會話嗱呢個數啊。自己識做啦， 冇， 咁邊個出嚟個數字？ 俾壓力咯， 唔係警方嘅邊 數一定係灣仔警區負責數噶啦， 哦， 灣仔警區負責數， 唔係我， 但係佢感覺到壓力，佢咪報細啲咯。 阿曾偉雄今次講得，即係我唔係講噶，我唔係話講噶啱，但係即係佢講個態度幾好啊。 係， 佢講話即係我哋計個人數出嚟，純粹係為咗我哋方便自己警方 調配人手啊，係 啊，就冇話即係要邊邊開心邊邊唔開心嘅，總言之我哋就。 唔係，佢心目中係諗想邊邊開心嘅，一定有嘅。 係，咁但係即係講出嚟，佢個態度好好咯。 同埋佢講到明就係話係維園出發咯。嚇、嗯，咁你為 中間交都冇得計啦。 瓜叉事。 但係我哋係經驗啦，醫療隊玩咁多鐘頭，但係你又要 discount 一啲嘢，因為落大雨，大家擔咗遮。 係。 咁同埋有啲相都睇過嘅，真係有啲時段條街好空嘅。 係。 咁但係拖得咁長嘅話咧。你當佢同六四打個平手啦，廿零萬一定有嘅。 我自己目測我即係以我有限嘅遊行經驗，我都覺得有二三十。 其實感受到嘅廿 唔使你睇翻籌款商咪知咯。 係啊， 以往十零廿萬嘅時候， 你睇邊個籌款商啊？ 個籌款商睇曬， 計咗潘小圖擺咗。 嗱，或者睇最準睇社記。 潘小圖嗰、 那 個 係社記籌款。 其實社記做一個做一個 社記今年特別高喎，但 係唔係特別高嘅，我話俾你真係人多咗，因為不嬲社記籌啊，大概三四十萬咁上下啫。如果今年籌到七八十萬嘅話咧，即係多咗一倍咯。咁以往籌三四十萬，十松唔止差二個 percent， 你叫佢哋唔好鳩吹啦。咁多咗一倍啦。咁你計啦，以往係十零廿萬有，十零萬啦，冇廿萬有嘅就籌大概四十萬，依家籌多咗一倍，咪你計廿三萬到咯。 都啱嘅， 四十幾萬冇啊。 用個籌款數字可唔可以預測下啲票數㗎？ 你個投票數 係啊， 完全冇關嘅。 哦， 嚇！如果有關嘅話，阿土贏撚咗九年啦。 點解佢籌好多嘅咩？ 唔係，社記如果不嬲基本盤三四十萬嘅話，冇理由即係九龍東贏唔到嘅。 喂，但係毛哥呢單嘢點睇啊？去屯門嗰單嘢拉布啊？ 我冇睇到呢單咁遠啦、啊、我淨係睇到佢同隻柒頭搞咁撚嘢，關注咩法律嗰個組，我已經知道嘥撚氣講乜鳩。我不嬲咁撚尊重佢，我都屌啦！你老尾婦人之仁，你話搞鳩司法界，搞鳩警察，你不如將上次屈鳩你去宣公嗰度嗰個俾搞公嗰個三柴做撚咗先啦，講咗講到口都臭啦。第二樣嘢，喂，依家鬱敏揾出嚟嗰堆所謂法律界乜撚嘢人嚟㗎？第一，阿傅偉聰，傅偉聰以前喺城大㗎嘛，我喺嗰度讀啦，梁美芬啲人嚟㗎嘛，後俾人炒撚魷魚，梁美芬幫佢唔撚到，咪組織咗一班嘅咩法律界嗰啲人，咪走去立法會咪嘈話嘈城大咩黑箱作業。你老尾另外嗰個大狀 Derry Wong 又係我其中一個 lecturer 嚟嘅，撲街點解阿毛會識佢啫？阿毛以前第一單官司就係佢打嘅，又係一個撚粉嚟嘅。讲乜鸠啊？嗰堆仲撚衰过建制派，跟住社民连分裂咪有呢几个撚样喺度搞？你老尾而家坐翻埋去搞，我唔知你点咁交代？你唔撚讲阿碌，我都唔撚屌呢单嘢。 我真系撩起佢，撩起咗个屎罐。 喂，问阿碌，碌兄啊，咁你今年七一你自己有冇咩感受咧？吓、啊？ 我都係旁觀者，我原本諗住同拍住佢做記者㗎嘛，咁做記者囉，做返自己記者本分。 係咪要多謝碌呢，就係幫你搞即係今年 T 恤啦，即係其實真係好難問啫，大家都知道 Regasin 啲嘢都係問到爆炸㗎啦。 咪都要多謝嗰間 supplier。 嘩，嗰間堅抽喎，嘩，兩日 係啊，你諗下獅子搞件嘢，即係嗰件咩 反賣嗰件 都贏到開行啦。 係 嘩，正喎，嗰件我落。 講起呢啲，不過今年一場大雨都算係即係 教主啲書慘。 哦，咁唔系，所有好多档摊嘅纪念品都大镬噶啦。 佢有出新书啊嘛，我记得。 咩 法庭自辩啊， 自足啊嘛， 自辩。 编制改头， 好嘢喎！佢即系将呢个咁样俾人告嘅成个过程都变翻一个产品。 哦，唔系，佢将佢求情嘅嘢攞翻晒出嚟。 喂，呢啲可能热血教佢吓， 都唔系嘅， 唔系教佢， 系教喂 教 主出版始祖嚟噶嘛， 傻啦！ 喂，但系阿贵，你有冇留意过佢即系佢自辩呢件事咧？即系或者佢讲嘅嘢咁样咧？ 我一路有留意佢嘅，得一單嘢就係台灣被人告入咗咯。我點會留意其他嘢？ 喂，但係真係罰唔少錢啫喎，唔好多錢啫喎。 罰啦，依家不過又要擺姿態過去上訴，揾條 仲上訴， 揾條奇嚟台灣律師屌。 屌佢， 唔係啊？點？ 好驚自己入咗佢有冇入境先？ 佢入境咪俾人拉完要交罰款咯，唔使坐嘅，罰款可以代。 點解咁問咧？係咪？哇！係咪任何人被人告都可以自辯㗎？其實？ 唔係你喺邊個法庭，就算喺大陸俾人告，你都可以自辯㗎，冇問題㗎。 哦， 問題係你自己蝕卓啫嘛，你唔係 咯， 你唔識啲法律程序。 咪係咯，人哋即係玩鳩你，咁你冇計㗎嘛。但係即係佢又唔介意啊，點解要知道衰曬都係罰錢啫嘛？ 係 咁有所謂啫。咁依家又上訴下，喂，反正佢贏梗啦，因為點解咧？馮偉光嗰啲喺香港都冇 credit 㗎啦，打贏打輸嘅話，教主唔會蝕㗎。依家仲唔打落水狗啊？ 係 咪先？ 嗯 ，OK。不過今唔係我想跟住講翻落雨啦，其實都幾得意，好似有冇一年試過六四又落雨？ 有第一年六四 落雨， 一百萬上街落大雨㗎。 係咪六四？咁嗰時冇赤，咪有七一啦嘛。 唔係，咁啊三四年前我仲喺社記嘅時候，六四都落大雨嘅。 係， 我都夢中有一次。 嗯， 呢個唔大嘅，我話即係預咗出嚟嗰啲都係出嚟㗎啦，入唔入到咁解啫嘛。 係。反而今年落雨清涼啲喎，覺得舒服。 啊，我想講少少咧，既然你講緊七一遊行咧，講埋民陣啦，即係嗰個十一奉獻嗰個問題。 誒，講下聽下。 嗱，第一樣嘢先，你每日搞遊行喺邊個地方搞遊行咧？ 係。 哇！傑斯都喺度咁得人驚，咁你記住一樣嘢，你唔參與嗰個組織搞遊行嘅話咧，你都可以作為一個團體申請喺嗰個地方遊行。譬如今日七一啦，民陣喺維園出發啦，你作為建制派又好，你作為其他泛民主派，甚或激進派都好，你同班警察申請，我要喺同一個地方出發，我都係遊行嘅話咧，佢都要審批嘅， 嗯， 好大機會都批你添，因為拆散咗佢唔使計啊嘛。 係， 咁即係嗰啲咧。唔知乜撚嘢團體嗰啲呢，又跟條隊呀，跟住話我都唔係參與你個遊行，跟住又唔撚肯俾十分一嗰啲呢，多鳩如講點解自己唔申請嘅。 嗱即係再詳情呢，因為有個網點個 group 呢，都有啲網友提出呢樣嘢啦，咁主要其實佢 cap 咗教主啲嘢咁傾嘅。咁我覺得出詳情我哋都網點可能再交代。咁但係呢個講少少就係我哋有做，即係我哋都有俾返一成出嚟啦。咁其實當初傾嘅時候呢，就係我哋幾個，即係譬如同阿牛啊，因為我哋諗住同阿文鎮傾嘅時候都咁牛和熟啲。基本上咁，今日最尾傾過就係、是我自己個人咧，我覺得大家都知噶啦，唔係話唔係俾面民陣出嚟噶啦，係咪先？你夠撲你可以唔嚟 關春事咩？ 係啦，咁但係即係都要當係你尊重翻，尊重翻個單位咯嚇，即係咁樣。咁我哋又唔係 你即係交陀地嘅心態啦 嚇。啊咁唔係，咁你有啲嘢都揾 尊重個單位，仲交陀地， 咁係，唔係 俾個咩位你一個位衰到冇得再衰嘅喺文匯大公外邊 啊？唔係我哋自己揀㗎， 自己揀㗎， 自己揀。 咁你真係戇鳩點？ 近啊嘛，大哥， 大佬搬嘢， 幾好嗰度，方便。哇，搬到幾辛苦啊，大佬。 不過嗰啲咧，你唔捐咪唔捐咯，有乜所謂？ 捐冇所謂嘅。我覺得係，你唔出，你唔俾。 我話之後，孔令瑜都唔會追你啊？點解民陣又唔係收唔夠數？依家一年搞一兩劑嘢啫嘛，嗰幾廿萬夠咩有突㗎啦？ 同埋咧，點解我哋最尾決定咧？因為當初我哋諗過咧，就話即係譬如 Ricky 先可唔可以做一個譬如話協助式嘅媒體？ 唔係，我想問下 Ricky 先有冇喺民陣登記成為一個支持團體咧？ 本來想傾嘅，但最尾搞唔切。 唔係搞唔切嘅人就俾你入先得啦，一聽到。屌阿鬼喺度做主持，冇得入啊！ 屌，唔係 Ricky 先啊嘛！ 我啲喺度知道曬我係內部嘢，冇得入啊！ 唔係我哋唔用 Ricky 先，我哋可以我哋即係可以諗下用其他嘅嘅 小喇叭嘅， 咪再諗未諗，即係嗰時仲未傾到好實，咁但係就唔會用 Ricky 先。 冇 嘅， 係嗰陣時啊，喺民陣啊，社記有一個席位啦，陳偉業辦事處自己有個席位啦， 係咯，咪得。 跟住仲有啲人嘅，跟住阿毛嗰度有個席位嘅， 係 到到分裂咗之後，陳偉業辦事處仍然係一個 member 嚟 嘅， 即係所以話咧，民陣同呢個基督教、天主教一鳩樣都係咁攬㗎，好多人㗎。 即係話知咧，阿貴。你星期六錄節目咧，就同其他平日係有啲唔同嘅。星期六錄節目咧，就係無論你錄乜嘢節目都好咧，都會有啲人咧就會 喂，已經好似我咁啦。 啊， 唔係，我想跟正 飛機場啊！ 我哋嗰陣時話我哋本來話我哋話加話有話加入呢個民陣嗰陣時候，一聽到話有個貴啊，即係話七一俾我哋行頭咧。 哇！屌你媽！我做緊一塊人。 嗰日你冇蒲頭，又擁埋我哋行頭位啊！ 因為快啲趕撚咗我走，費事阻攔住。少野火油。 喂，通常都系啲殘疾人士先行頭嘅啫。 我依家都殘疾廢噶啦，有乜分別啫？屌！ 唉 ，OK。喂，咁啊，傑斯嚟到休息一陣啦。 係 第二節翻。 傑斯嚟到休息一陣啦。 係啊， 你啱啱第一節到。 點歌仔添，諗住得唔得？ 你點啊？點先啦？未完啊？嚇，你點啊？ YMO 喎，你。 好，第二節翻再傾。